係啊，指導禪修啦。 不是領導修，是指導修。 唔係領導禪修，指導禪修。 那指導修，我們是從自己開始，因為我們是修自性觀。 指導禪修係由自己開始嘅，因為修持心觀。 下次我们学悲心观，那就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下次我哋学悲心观就唔系由自己开始。 不过自心观可以。 不过慈心观系可以。 因为一切众生求快乐。 因为一切众生都系求快乐。 我们先领导自己往有静安的快乐。 我们先领导自己往兴安嘅快乐。 在这种快乐。我们就是为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 在这种快乐是为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 那比较容易做， 那就容易做。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境界就很难做， 如果没有这种境界就很难做。 因为敌人还是敌人， 因为敌人还是敌人， 敌人不是亲爱的众生， 敌人不是亲爱的众生。 如果我们自己深入静安快乐，那敌人真的会变成亲爱的众生。 如果你自己心入兴安快乐，那敌人真的会变成亲爱的众生。 所以多多练习，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法门，多多练习自心观来领导自己往有静安快乐的境界。 所以不理是咩修咩法门，咁就多多用慈心观嚟令到自己有兴安快乐。 这个境界我们要很熟悉，我们要习惯。 这个境界要很熟悉，我哋要习惯。 在这个境界，我们也修无常。 喺呢个境界，我哋都系修无常。 所以。观是来了解无常的苦，而不受苦。 观是来了解无常的苦，而不受苦。 定是来了解清净的快乐，没有执着的快乐。 定是用来了解清净的快乐，无执着的快乐。 两个合起来， 两个合起来， 那可以开悟。 不可以开悟。 不然不是真的开悟。 如果不是，不是真的开悟。 OK。我们有方便。 我们有方便。 观想自己像菩萨这样。 观想自己好像菩萨一样。 身体的姿势很稳定，而且总是放松。 身体的姿势很稳定，而且同时放松。 然后注意脸面。 然后注意方面。 微笑。 微笑。 所有的脸面的肌肉完全放松。 所有方面的肌肉完全放松。 脸面的肌肉挂在颅骨上。 方面的肌肉挂在颅骨上。 眼睛放松，耳朵放松，鼻子放松。舌头放松，完全放松。 眼睛放松，额头放松，舌头放松，完全放松。 如果他们放松，那很容易放松身体。 如果他们放松，就很容易放松身体。 身体的肌肉挂在白骨上。 身体肌肉挂在白骨上。 我们是用四个圆。 我们用四个愿。 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嗔恨。 我没有嗔恨。 我没有痛苦。 我没有痛苦。 我带自己的身跟心在快乐里面。 我带自己的身跟心在快乐里面。 阿弥阿弥阿弥阿弥阿弥Amigo, Sukhiyatanam, Parihanam. Shinru, Jinan, Kailan, 智慧境界。 心入呢个兴安快乐嘅智慧境界。 依照多半今天是无量心的题，就是智慧。 依照大部分经典四无人心的体，就是智慧。 不过阿毗达摩也答比巴什孟子说，是无量心的体，就是不成。 那个阿毗达摩论，大毗婆沙论就是说四无人心的体就是不成。 其实不成跟智慧很有关系。 其实不亲和智慧很有关系。 所以大圣以长论 所以大圣以长论 是说明慈心跟悲心观，就是它的所以就是人间。 慈心和悲心观的所依就是正见， 正见就是智慧， 正见的智慧， 有智慧才会不成， 有智慧才会不成， 有智慧才会人， 有智慧才会人， 有智慧才会自然受戒， 有智慧才会自然受戒， 有智慧才会自然布施， 有智慧才就自然布施。 所以所有的功德的根本还是智慧， 所以所有功德的根本都是智慧， 智慧的最明显的表达就是不成， 智慧最明显的表达就是不成， 不成就是人， 不成就是人， 人就是最高的福报， 人就是最高的福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联系的这个静安的境界变成越来越容易。 我哋见到兴安的境界，咁如果多多练习，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受量心的修心，从知心开始的好处是一个好处。 我哋应该说明四无量心嘅修行，从慈心开始嘅十一个好处。 那些好处，其实不单是是一个，是无量无量的好处。他们，条件是我们习惯修，多多修。 嗰啲好处其实唔止十一个，系无量无边嘅条件，就我哋习惯去修，多多去修。 那如今安的今天，持无量心可能还是最好的方便。 入轻安的境界，四无量心呢，可能就是最好的方便。 所以修持无量心，虽然还没有了解究竟解脱，是佛教为最适合的方便上天。 所以修四无量心虽然还未了解究竟解脱，但是佛赞叹为最适合的法门上天。 其实净土法门也是来上天， 净土法门都是上天。 因为四无量心也如果没有定，那是靠身借助而无有说明。 四无量心如果是没有定，就是靠性解作而。 净土也是靠身借助而现， 净土都是靠性解作而。 入定以后呢，已经不需要身借助而，不过入定还是靠身借助而。 入定之后就不需要性解作而，不过入定都是靠性解作而。 所以靠身借助而就是靠欲， 性解作而靠性解作而就是靠欲。 如果靠欲，那我们就出生在欲界天。 要靠欲就是出生在欲界天。 那刚才我有讲过，净土法门也有这个道理，修净土法门就出生在欲界天，在那个欲界天，因为佛陀的功德，所以可以成涅槃。 刚才都讲过了，修净土就可以生在欲界天了，因为佛的功德就可以成就解脱。 那四无量心，如果我们了解它的之后，那注意究竟四无量心就是无缘，四无量心无缘，四无量心就是无分别之故。 我们了解四无量心，最究竟的四无量心就是无缘四无量心，无缘四无量心就是无分别心。 无分别智慧不是靠身见， 无分别智慧不是靠性解。 如果无分别智慧是靠身见呢，它不能够让你体会涅槃是不可能的。 如果无分别智慧靠性解，就没有可能令你体会涅槃。 所以修多多要配合跟舍， 所以要多多配合跟舍。 舍注意顺，就是那个解脱的境界。 舍最顺的就是解脱的境界。 所以在南传佛教，舍波罗蜜是第十波罗蜜。 所以南传佛教舍波罗蜜第十个波罗蜜。 在七戒指里面，十二也是最后的戒指。 在七国之里面，舍也都是最后的国之。 因为能够舍，所以能够解脱。 因为能够舍，所以能够解脱。 这是佛陀罗汉的境界。 那是佛陀和罗汉的境界。 我们不是罗汉，不是佛，因为我们放不下。 我们不是罗汉，不是佛，因为放不下。 注意好的方便放下，就是了解在无分别心有分别，在分别心有无分别。 最好的方便放下就是了解无分别心的分别，在分别里面无分别。 净土法门 事无量心的法门，两个有这种智慧。 净土法门、色无量心的法门，两个都有这种智慧。 所以，现在我们是修破坏限制。 所以要的是破坏限制。 破坏限制，我们是保留这种静安跟有快乐的心的境界。 破坏限制，我们保留这种兴安和快乐的境界。 所以我们观想几个亲爱的，现在你们已经习惯，所以可以观想很快。 我们观想这个兴安的喜爱亲爱的，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可以观得很快。 最好每次用同样的人物，这样习惯，所以不用想。 最好每次用同样的人物，这样习惯就不用想了。 重要是道理，不是那些人物。 重要是道理，不是那些人物。 所以可以比较快。 所以可以比较快。 从亲爱的人物到中心的人物，从中心的人物到导演的人物。 从亲爱的人物到中性的人物，从中性的人物到讨厌的人物。 也是用同样的方便。 都是用同样的方便。 你可以观想他们微笑放松。 你可以观想你微笑放松。 因为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修慈心观就是思维所有的众生都有乐分。 所以就是思维大这个大乘佛教就是思维所有众生都有乐分。 连我们导演的众生他们也有他们的乐分。 连我们讨厌的众生他们都有他们的乐分。 你修慈心观管理他们，你就是思维他们的乐分。 你修持心观关于他们就是思维他们的乐分。 所以你不受他们的不相信的影响。 所以你不受他们不善心的影响。 开始受他们的不相信的影响一点点。 受他们不善心的影响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度他们。 所以你可以度他们。 因为他们的嗔恨心就是对象变成他们自己，你不受影响，所以他们不继续在他们的害他们的心。 他们的亲恨心的对象变成他们自己，你不继续，他们就无害那个心。 所以这样你都你的导演的所缘， 那你就到你讨厌的所缘， 那你的心越来越平等， 你的心就越来越平等。 所以你的方便也是观想他们的乐分，他们的微笑，他们的放松的脸面。 你的方便就是观想他们的乐分微笑，他们的方面放松。 如果他们有如理作意，他会自然出现。因为现在那个你记得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如理作意，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有如理作意，就会自然出现了。因为你记得他们的时候没有如理作意，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如果你这样思维呢，自然慈心观变成悲心观。 如果你这样思维，就自然慈心观变成悲心观。 如果你的悲心观的所依还是慈心观， 不过你悲心观的所依都是慈心观。 所以论述菩萨是说明慈心观是好像国王，所有的功德都属于国王。 论述菩萨说明慈心观就好像国王，所有功德都是属于国王。 悲心特别大悲，就是为菩萨最重要的功德。 悲心就特别大悲，就是为菩萨最重要的功德。 OK， 那现在我们修破坏限制的阶段也时间差不多15分钟。 现在我们修破坏限制的阶段时间差不多都是15分钟。 不需要他们的印象很明显，只是了解道理而已。 不需要他们的印象很明显，他们的影像很明显，只不过是了解道理。 不过如果印象很不明显，那手不会稳定。 如果影像很不明显，那个受都不会稳定。 所以要多多练习，让他们的印象明显。 所以要多多练习，所以多多练习，令你的影像明显。 第三阶段才算真的色无量心。 第三阶段才算是真的色无量心。 这个阶段叫做citta pharana。citta pharana means 放松散播。 散播。 这个阶段叫散播。 散播你的心。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在十方里面 向十方散播这个无量的慈心 这个第三阶段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阶段才是最重要 不过你不会真的修它如果你没有了解全面 但你不会真正修去如果你不了解自己 你了解这个第三阶段跟第二阶段在一起那你可以学怎么色无量心的定用一个人物的方面 你了解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马齐那你可以了解什么用色无量心是一个人 所以都有关系三个阶段其实要了解在一起是一个修行 三个阶段都是在马齐 你了解自己的心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心的限制除了我们自己心没有别的限制 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限制除了我们自己心没有其他限制 如果你注意无量所以你的心变成无量如果你注意小所以你的心变成小如果你注意大的所以心变成大 如果你注意无量所以心变成无量如果你注意大的所以心变成大 然后你的心所就继续加那些细节什么是小什么是大什么是无量 然后你的心所就继续加细节什么大什么小什么无量 不过你要留在你的无量影响就是无量修行无量心 因为你要留在你无量影像这个是无量修行无量心 所以这个修行叫是无量 所以这个修行讲是无量 也叫四方心 也叫四方 因为在梵天里面自然心变成大 在梵天里面的心自然就变成大 所以在梵天没有烦恼 所以梵天没有烦恼 我们的心的限制其实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心的限制是我们的烦恼 如果有烦恼那小所缘大所缘无量所缘都变成烦恼的境界 如果有烦恼小所缘大所缘无量所缘都变成烦恼的境界 如果没有烦恼那小所缘大所缘跟无量所缘都没有烦恼 如果没有烦恼 小所缘大所缘无量所缘都没有烦恼 所以这是才是真的无量心 那个才是真的无量心 他 他能够修无量则有量，他能够修有量则无量。 因为生无量，还有量，还有量，无量。 所以他的第一才是智慧，因为这是真的智慧，这是解脱的智慧。 所以你的第一就是智慧，这个是真正的智慧。 我们虽然不是罗汉，虽然不是佛，我们是修来了解他的境界。 他虽然不是佛，不是罗汉，我们稍微了解他的境界。 如果我们是罗汉，我们是佛，我们可以入很深的定。 我们佛和罗汉，我们可以入很深的定。 在深的定，不管是凡夫还是罗汉，都没有烦恼。 好深的定，你是凡夫定罗汉都没烦恼。 不过出定以后，凡夫会有烦恼，有些还会有维系的烦恼，只有罗汉跟佛没有烦恼。 出定之后，凡夫会有烦恼，有学会有微细，会及微细的烦恼，只有佛同埋罗汉冇烦恼。 为什么没有烦恼？ 点解冇烦恼？ 因为他们能够舍。 因为佢哋能够舍。 舍什么？ 舍乜嘢？ 舍他们的手。 舍佢哋嘅手。 所以自在。 所以自在。 我们吃不下我们的手，所以不自在。 我哋舍唔得我哋嘅手，所以唔自在。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持无量心就是方便来施舍，因为在无量的所缘比较容易施舍，在小小分别的心很难施舍。 所以四无量心就是一个方便来舍受，在少少容量的心就不方便去舍受。 所以在无量众生无量世界要记得破坏限制的修行。 所以在无量众生无量限制无量所缘，那要记得破坏限制的修行。 如果在无量自心观是用分别， 如果无量自心观是用分别， 所以那些分别就不会变成染， 所以那些分别就不会变成染。 如果用分别在小小心，那他们就是变成很真的。 如果分别在小小的心，那它就变成很真。 所以那个阴雨也变成很真的，嗔恨也变成很真的，因为我们是靠我们的心的习气。 所以淫欲嗔恨亦都变成很真的，因为我们靠我们的习气。 我们不是靠无量心， 我们不是靠无量心。 所以这个无量心就是依照慧眼的高点，就是靠真见，因为在真见里面就是有不染的智慧。 所以这个无量心依照慧眼大师所讲，就是靠正见。 在分别里面不染， 在分别里面染。 佛罗汉可以这样做，我们做不到。 佛和罗汉可以这样做，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不是佛，我们不是罗汉。 因为我们不是佛，不是罗汉。 不过菩萨的修行就是是为罗汉的境界而变，不变罗汉。 菩萨的境界就是思维罗汉的境界，变成罗汉。 所以人， 所以人， 人如果能够人，那烦恼也变成菩提，菩提变成烦恼。 如果能够忍，咁烦恼都变成菩提。 阿含经没有提到这种方便。 阿含经冇提到呢种方便。 只有一些大乘佛教的经典有提到这种方便。 只有大乘佛教的经典有提到呢个方便。 因为在阿含经里面，烦恼还是烦恼， 烦恼再是烦恼，那怎么会变成菩提？ 哎，我还不要连烦恼，烦恼，烦恼怎么变成菩提？ 不过烦恼变成菩提，在什么心？在无量心。 烦恼变成菩提，没伤害无量心。 在小心里面，烦恼不会变成菩提，烦恼就是烦恼而已。 在小的心里面，烦恼不会变成菩提，烦恼只不过是烦恼。 菩提就是菩提而已。 菩提就是菩提。 菩提里面没有烦恼，所以是菩提；烦恼里面没有菩提，所以是烦恼。 烦恼，菩提里面无烦恼，所以是菩提。 现在你们是修持无量心，你们是修净土法门，那所以你们是修烦恼里面会有菩提，菩提里面会有烦恼，无分别心，无分别心不是压迫分别，它是了解分别。 因为大家修四无量心，咁就系了解烦恼变成菩提，菩提变成烦恼，无分别心唔系压迫分别系。 所以这个心就是顺无量心无量智慧， 所以心的顺无量心无量智慧， 所以现在要用智慧扩大限制， 所以现在用智慧扩大限制， 在那个没有限制的境界，就是烦恼会变成菩提，菩提会变成烦恼，在大心里面我们能够这样修，在小心里面没有办法这样去， 在无限制的境界里面就会变到烦恼变成菩提，菩提变成烦恼，在大心里面可以这样修，小心里面没办法这样修， 这个大的心就是靠阿赖耶的智慧， 大的心就是靠阿赖耶的智慧， 所有的分别都是从自己的心来的， 所有的分别都是由自己的心来的， 不是从别的所依来的， 不是从其他所依， 有定才能够看得到，没有定就看不到， 有定才可以看到，没有定就看不到， 所以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烦恼菩提不会混在一起， 所以烦恼都是烦恼，菩提都是菩提，烦恼菩提不会混在一起， 所以要用智慧修这个破坏限制的阶段， 所以用智慧修破坏限制的阶段。 那你们开始从前面，因为智慧的光明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 我们开始在前面，因为智慧光明出现在我们的心前面， 好像东方每次太阳起一定要起在东方， 好像东方每次太阳起一定要在东方， 如果没有起在东方， 如果不是东方升起， 那你们会知道你们已经有离开这个世界， 你们就知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那别的世界很难估计，可能不是在东方， 其他世界很难估计，可能不是东方升起， 我们的世界已经是在东方， 我们的世界已经是东方， 所以不需要找东方，东方是在心前面， 所以不需要找东方，东方在心前面， 在心前面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 在心前面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 在无量世界跟无量众生有无量分别， 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就有无量分别， 众生就是无量分别， 众生在无量分别， 不过你是修无量心，所以你不随那些分别，你随无量心， 因为你修无量心，你就不除了一些分别，你除无量心， 你随无量心，所以你修分别在无分别，无分别在分别， 你除无量心，所以你修分别是无分别，无分别有分别， 所以你是五个无分别的所缘， 所以你思维五个无分别的所缘， 七个有分别的所缘， 七个有分别的所缘， 为一体， 为一体， 那个体就是你的心，不是别的地方， 一体就是你的心，不是其他地方， 那在心里面，在分别跟无分别会 荣华变成一个境界，别的地方没有这个道理。 心里面分别同无分别融化为一个境界，咁其他地方冇呢个境界。 在什么心会混变成一个境界？ 系咩心会混化一切变成一个境界？ 在无分别心。 系无分别嘅心。 无分别心的智慧。 无分别心的智慧。 这个是无量心，就是无分别心的智慧。净土也是无分别心的智慧。 四无能心就是无分别心的智慧，净土都是无分别心的智慧。 所以要一定要用智慧修。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去修。 这是你的无分别心的方便。 这个是你的无分别心的方便。 你多多修这个方便，那这个无分别再分别，分别再无分别，变成自然，所以你的心变成清净。 你多多修呢个方便，无分别有分别，分别有无分别，变成自然，咁你个心就变得清净。 因为你个心清净，所以你出现在清净的境界。 因为你个心清净，所以你出现在清净的境界。 你多多念这个清净的境界，那你就变成清净。 你多多念呢个清净的境界，你就变成清净。 那所以，现在你是也是。净土也是靠身界，这个修行也是靠身界。你观你那个十二个所缘，他们是代表一切众生、一切世界，无分别众生、有分别众生都在一起。 净土是靠性解，四无量心是性解，靠这个十二个所缘系就是代表一切的众生。 所以对于那些众生，你只有一个心，没有两个心。 对那些众生，只有一个心，没有两个心。 就是自信心。 在自信心，自 confidence， 自信观的自信。 哦，在起心的心。 来了解这个自信观、自信心。你是用四个愿， 你理解这个慈心的心，你用四个愿。 因为你没有敌人，所以你没有嗔恨。 因为你没有敌人，所以没有嗔恨。 嗔恨就是你能够忍。 嗔恨就是你能够忍。 因为没有嗔恨你能够忍，因为你没有抗拒。 因为没有嗔恨所以能够忍，因为你没有抗拒。 因为你没有抗力，你没有 resistance， 所以你没有痛苦。 你没有抗拒，没有排斥，所以没有痛苦。 什么是没有痛苦？你有还是膝盖会动，不过你能够忍，所以不是真的痛苦。 什么是没有痛苦？你膝头会痛，但你会忍，那这个是没痛苦。 如果你不能够忍耐呢，才是真的痛苦。 你不能够忍耐才是真的痛苦。 所以在苦里面你还会有快乐，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苦里面仍然有快乐，没什么问题。 让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思维阿赖耶。 令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思维阿赖耶。 在阿赖耶里面，所有的境界会出现，所有的时候也都会出现，可以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都会出现在一起。因为所有的所缘的都的所依，它只有心，没有其他的所依。 在阿赖耶，所有的受可以的受、不可以的受都会出现，因为阿赖耶这个所依的一个心都会出现。 在意识里面，你不能够有两个受在一起。 在意识里面没办法两个受在一起。 你有苦受，你分别苦受，那个时候你不分别。那时候，这是阿毗达摩的道理。 有苦受，我哋喺苦受唔会有乐受，呢个阿毗达摩道理。 不过在阿赖耶没有什么矛盾，你可以有苦受跟乐受在一起，没有冲突。 喺阿赖耶冇任何矛盾，可以苦受同乐受喺埋一齐，冇冲突。 身根有苦受，不过心有乐受。 心有苦受，但系心有乐受。 因为都是靠心。 因为都是靠心。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分别有无分别，在无分别有分别。 同样的道理，分别有无分别，分别无分别有分别。 所以阿拉耶就是王道，来开悟。 所以阿拉耶来开悟的王道。 所以依照唯识不观的密实修，声闻道，都接所有的密实修菩萨道，所有的开悟都是靠，心真如的道理。 所以无论你修声闻道、都觉道或者菩萨道，所有开悟都是靠信真如的道理。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什么真如，没有真如。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任何真如，没有真如。 那除了心以外，找不到轮回，找不到涅槃。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轮回和涅槃。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有，找不到无，找不到喜欢，找不到不喜欢。 找不到这个喜欢不喜欢。 在心里面都会变成在一起， 而 且没有矛盾， 而且没有矛盾， 因为我们的世俗的经验都是多多心在一起， 因为我们世俗的经验都是多多心在一起， 不是一个心，不过多心在一起， 不是一个心，不过很多心在一起。 你变成佛，那再变成真的一个心。 你变成佛，就变成真正的一个心。 不过事实的经验都是多多心在一起。 不过事实的经验就是多多心在一起。 那好，那你就是为在你的心前面十二个所缘。 我们思维这个心面前十二个所缘。 对他们，你用了。四个愿， 对他们用四个愿。 如果你在家里在家做愿，你就用两个、三个、四个方向，依照你的意思。 如果在家里边做，屋企里边做，咁就用两三个方向。 你也可以一天用一个、两个方向，别天再用别的方向，反正无量就是无量。 你可以用一日用一两个方向，第二日用其他方向，反正无量就是无量。 在无量里面，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会混在一起。 在无量入边，东南西北方都会混埋一 起。在四无量心的定也是这样，都会混在一起。 在四无量心的定都是咁，会混埋一起。 那好。那我们就练习十五分钟，然后你们的在家做业，就是选此时刻的禅定的人物。下次我们就特别练习那个定，跟开始学悲心观。 咁我哋练习十五分钟，咁下次我哋做呢个练习就要选择入定嘅人物，咁啊收悲心观。 阿弥陀佛。